今天我们要讲完那个印度自爱经。我们是在目前在我们所学的部分，就是怎么扩大所愿变成一切众生。下个松是以慈爱对一切世界悲因无量之心善放。我们有今天念那个自信修行自信修行，就是上方一直到有定，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写？下方就是一直到那个无阿维契，无间第一。那个迪里央，它又翻译为四方，其实迪里央就是终点，迪里央叫做恒想，方向恒想，上下，恒想，恒想。恒向就是终点，一样。另外一个解释是上方叫做世界，下方叫做一界，恒向就是终点叫做世界，所以变成全部。我们那个轮回有无世界、世界跟欲界，我们是在最低的界，最低的地方，中的地方就是世界，在世界里面，什么是欲界？我们的心在一界，众生的心是被无门境界，无门境界是在我们的思维，在我们的思想最重要的境界。我们一直一界的众生一直在想好颜色、好声音、好香、好味、好触，所以他们的心比较散乱。世界的众生已经他们的思法很微细，他们思维微细，因为思维微细的思法，他们的心也很微细，就是常定的境界。无世界，在无世界里面已经没有色，所以是注意微细的境界，就是只有明法，没有色法。所以三方就是在非相非非相，在无所有，在是无边跟虚空无边所有的众生，世界就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 所有的众生，欲界就是从最高的欲界天一直到阿鼻去，所有的众生，那其实什么意思？没有例外，所有的众生都是在那个三个界，他们是在，从，有定是最高的，在我们轮回里面最高的境界，最维系的境界，不是最高的，最维系的，从最维系的到最初的，阿维契，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意思是修十无量心，特别修清净的爱，要学不能够做例外。做例外，那就是，执着分别心，那就无量心不会明显。那asambhadam aveyam asapatam asambhadam。Sambhada 就是障碍， Asambhada 无障碍。那愿那些众生，所有的众生从无世界一直到欲界最低的地方，从最微细的到最粗鲁的，愿他们没有障碍。什么是我们的心的障碍？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模糊观你所缘，所缘不明显，不能够如实分辨，所以很多苦。这是众生的障碍。这个障碍，我们愿自己，愿一切众生，他们能够处理，无分别。那，无障碍就是无量。有障碍，就是因为分别执着分别心，就是障碍，因为执着分别心。所缘不明显，烦恼。自心观是特别来处理最明显的障碍，这个障碍让我们的苦最明显。最深的苦是因为嗔恨心，自己的苦，所有的众生的苦，虽然有很多很多因缘，最有力量的苦的因缘就是嗔恨心。比嗔恨心，我们已经有说明，没有跟黑的心。所有的有深度的人能够看到，所有的感觉都有他们的颜色，最黑的颜色，还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就是嗔恨。它是好像吐在我们的血里面，有嗔恨的心。如果嗔恨的心很明显，好像血滚，那最害我们的生根心，有 多嗔恨的心的众生很快就老，因为他们害自己，最厉害。嗔恨就是害自己，绑在自己的血里面吐，结果，很快就身体老了，心，无力量。那阿维拉阿萨巴当其实是东阳的意思，没有怨恨无敌对，他们有这样翻译，其实意思是一样，他们是完全同义词，意思是没有无敌对。那个，我们已经有学过修自心观、修十无量心的修心。那在什么阶段我们破坏限制？第二阶段，入定。那在定里面已经心清净，定里面有舍，所以心不变，不执着，可以的心感觉，不拒绝不可以的感觉，所以平淡，没有得到禅定，那就很难保持这种清净的平淡的心，很难。你们应该有做自己的经验，一定来了解清净的心的情况，一定要修定。了解清净的心，那再会真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利益我们，什么不利益我们，因为模糊观念，什么是真的清净的心，所以不努力，所以有禅定的人平常就再会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清净，而他们要保护清净。所以什么是什么是不清净？就是烦恼跟初衷，身体没有清安，心没有清安，在禅定里面已经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心能够平淡，在这个情况下才能够彻底的入无量心的修行。如果习惯这种修行，那如论点说明，比方说一切是谛论，所有的世间成就我们都能够得到，因为四无量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那下个部分是说明怎么得到那些修四无量心，就是理想的修心，来得到所有的世间圆满。因为我们管理自己有慈悲喜舍，所以管理众生同样的慈悲喜舍，所以我们所有的目标，法的目标能够得到，所有的世间的目标也能够得到。 怎么用自性观、事无量心的修行来解脱我们的境界？佛是说明解脱我们的境界只有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就是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就是不断的结学、定学跟慧学，这样才我们能够解脱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诸种、所有的业障。只有这个修行，不断的修行。那不断的修行，在佛教里面叫做在四维意里面修正念，定也有正念，观也有正念，定是靠正念，观也是靠正念。没有正念，那不会有直观的境界，没有直观的境界，不能够解脱。法句经有一颂说：“Yada dvayesu dhammesu paragu hoti brahmano ato asa sabbe samyojana atam gacchanti jananto。”如果波罗门，什么是波罗门？波罗门是最上的阶级，在印度，佛，叫我们最上的阶级是谁？有解脱的人，他是在社会里面最上的阶级。我们的能尊敬跟不能尊敬，不是靠我们的身，是靠我们的心。如果心清净，我们是最高的众生；心不清净，我们不是尊敬的众生。虽然出生在豪家，在最高的阶级，如果他的心低，他是低；如果他的心清净，他是高，他是高。佛就是这样教，不依照阶级，依照心清净不清净，众生是能尊敬的还是不能尊敬的？那婆罗门是属于能尊敬的众生，就是有解脱的众生。不管他是天人还是他是人，有解脱，他是最高的众生，最有利益，管你自己，管你别的众生，就是有解脱的众生是婆罗门，最高的阶级。所以，如果婆罗门，巴拉古连达，谁是婆罗门？就是罗汉，就是佛，就是度界，有解脱的人，怎么他变成婆罗门最高的众生？因为他连达管理两个法，多耶稣、达麦苏，哪一个两个法？你们说，直观，只有直观的修行能够解脱。虽然做很多好事，不能解脱，如果没有修直观，做好事当然是最是很重要，不做好事呢，我们不会有福报。不过最大的福报，最大的福报就是解脱。两个都是其实很重要。如果只修好事不修直观， 大智德罗尼用很好的故事来说明。以前，有一个，有在以前的佛，卡萨巴，有两个修行人，一个特别，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一个特别用功做好事，不过不用功在修行，一个很用功在修行，不过不做好事。结果，第一出生，在为国王的乡，那个国家乡，曼加拉哈蒂怎么说？吉祥乡，以前，印度大王的好，轮王特别轮王都有那个吉祥乡，那个吉祥乡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因为他在国家里面，所以，雨季顺，丰收，所有的，就老百姓很安全，很重要。本身故事很多，很多次佛，因为，他修布施，他是王子国王，他练吉祥像他，布施，所以，那些大臣都很生气，不满意，因为，他连国家像国家马都可以送，如果人家要求他就送，不是。现在我是说明，那个一个出生在在白乡，国家乡的身体，另外一个变成出家人修行人，他成罗汉，他很用功。那个罗汉他也不是普通的罗汉，因为他很用功，在定的境界他有神通，他经过那个国王的像什么像住在什么地方，像威可以。他经过那个香味，他知道那个香就是他的以前的最好的朋友，他们有一起修，他所以他让他了解，那他们就知道。依照他们的香就供养他的食物，他的很多很多食物。不过那个虽然罗汉他还是很穷，他因为他没有做多好事，他托钵的时候托很少，所以结果那个香就供养给他的食物，这样他 能够继续过日子，所以两个都是很重要，来，得到两个，我们要修不断的来得到解脱，一定要，得别要修不断的，不断的叫做思维一。如果是修，思无量心，那在思维一里面不会忘记，慈悲喜舍的境界，练习不断的，练习这个境界，这样在，那个境界就变成我们的定跟观圆满的因缘，就是我们的解脱的因缘。所以，他，怎么修？因为他决定，他不会离开这个相，不会离开，这个思维，自性观的思维，愿，一切众生没有例外，自己包括在里面，快乐安全。那如果他这样修，虽然他还是在这里，在这个欲界，在欲界里面很多烦恼，他已经没有烦恼，所以他好像在，那个禅定的天堂里面一样，他完全渐渐没有烦恼，而且他留在最漂亮的定的境界，最圆满的定的境界，能够让不但我们的，我们的出世功德成熟，这个境界也让我们的世间的所有的功德成熟，所以世间成就圆满。的修行就是思无量心的修行，所以他跟波罗蜜的修行关系最密切。波罗蜜的修行跟思无量心的修行是不能够分开的一个修行。那这个无量心就是最好的方法，保留在保护在每天的生活中，心安全。心安全就是没有烦恼的心，超越分别的执着的心，佛在《法集经》有一个很有名的颂，佛是说明那达玛达毗达盖拉阿涅瓦阿毗尼亚达卡萨玛巴尼达姆契达姆塞亚索南达多伽雷，他们有翻译，善。不是由父母所为，也不是亲属所为，心相依真知，心相为父，更大。这个翻译不是特别好，不过还可以。意思是在那意思是，不，我们的父母。我们所有的亲属不能够利益我们，比安全的心多。安全的心就是萨玛巴尼希塔，叫 我们的心放在正确的地方，在就是真知的心，我们已经有说明，在那些清净的爱跟清净的爱有关系的功德，佛是注意谄媚真知，所以他有翻译真知，真的意思 samapanihita 就是 sama 就是正确， panihita 就是放心正确。怎么放心正确？放心正确就是注意好的境界，就是解脱，对不对？这样才是究竟放正确。不过在世间的境界里面，注意正确的心，注意好的心，注意安全的心，就是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利益我们，如果我们有多多修它，比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的所有的亲属多得多。就是这个意思。同样的在法句经也有说要地所地上盖啊，那个敌人不能够害我们，如心放在不正确的地方，放心在不正确的地方，什么出现？特别嗔恨最明显，最麻烦。如果不修放心在正确的地方，那心给我们越来越多折磨，结果他害我们比所有的外面的敌人多得多，外面的敌人不能够真的害我们。如果心安全，我们的自己的心的能力害我们比所有的敌人大得多。这样佛是说明一定要相信这个道理，才能够用功在修行的境界。如果不相信，不能够用功，对不对？所以在世间界，在每天的生活中，最安全的地方，最舒服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放心安全，就是四无量心。比这个地方在世间里面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利益我们比这个地方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习惯放心在这个地方，在四无量心的修行，我们的虽然还在轮回的苦里面，我们好像已经在天堂里面，不受烦恼，对导演我们的人，我们会修慈悲，对可怜的人修悲心观，对有福报的人不会嫉妒，修悉心观，对不好人修舍，那不受众生的烦恼。受众生的烦恼就是让心受他们的感觉的染。四无量心，多多修四无量心，那感觉就渐渐没有染。所以在什么境界都能够留，在没有烦恼的境况。 对可怜的人修慈悲 心，慈心， 对可怜的人修悲心， 悲心，悲心。 会不好跟修习，会不好跟修舍，第一个忘记。 的讨厌我们的人，不喜欢我们的人，一定会碰到那些人。念佛不免碰到那讨厌他的人，谁都不能做。多多修持，那虽然，人讨厌我们，人讨厌我们，很明显骂我们、连打我们，我们不受影响。这是自信的伟大。佛就有这样修，因为他有这样修，他的敌人最后变成他的徒弟。因为亲近的爱的力量谁都不能够克服，没有办法，连Devadatta他有杀佛好多好多次，最后他变成他的弟子，亲近的爱没有办法克服。那最后的部分就是观的部分，慧学的部分很简单，这里不过跟如果我们要用色无量心的修行来解脱自己、解脱众生，我们不能够仅是观。修四无量心的定，我们已经有说明，能够得到所有的时间的时间圆满，所有的时间成就。所以这是菩萨的最重要的修行。不过只有得到解脱，最后所有的众生都要解脱，佛法是唯一个目标，就是解脱，没有别的目标。来解脱还是要修十念处，才能够得到修定，能够得到世间助力。只有十念处能够得到处世助力，没有别的办法。那这个修行就是观的修行，就是慧学的部分。如果要解脱，只有这个方法，佛自己又用这个方法，用在定里面观，那怎么观？他是说明，他不是说明方法，不过说明观的结果。如果有经过观的过程，什么情况不接受邪见，Ditincha Anupagama，意思是他有处理所有的见，这样比较好翻译。他不能够执着所有的见，这是圣人的境界。圣人因为 如果他有成就他的修行，他有处理所有的颠倒，为什么不增减？因为有相的颠倒，有见的颠倒，有心的颠倒，三种颠倒。看什么是颠倒，看常在无常，看乐在苦，看我在无我，看清在不清，这个是点心，这个是相心见的颠倒。颠的颠倒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处理？我们有直接体会时间到，这样已经不能够有不增邪见，不增见不能够出现，我们成道，经过先观的过程，就能够成道。直接牵观的，经过先观的过程，能够直接知道解脱的所缘。 戒就是先观。 先观。先观的过程有两个部分，修真见也有两个部分，真见有世间真见，有出世真见，一定要了解。出世世间真见是靠概念，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概念不对呢，很多很多苦。注意，大的苦是因为不真见。因为不真见特别执着，我见，就是伽耶利的身见，特别执着，端还是长间，特别执着境界，怎么 阶级去， 都是因为不真见，不了解因果，不了解四圣谛，不过先因果四圣谛用概念了解，在修观的过程渐渐不是概念的了解，用洞达了解，阿努波提洞达了解，那就变成圣人。圣人已经不能够有不正见，因为他有直接体会。他有直接体会解脱的境界，他不会有什么疑惑，不可能，因为他知道涅槃是什么。那还有疑惑什么？所以ditincha anupagama， 不接受邪见，条件是我们有体会到，我们有先观到，在第一，在如果里面呢，如果经过如果的过程先。见到的过程以后，已经没有不真见。 没有不正见以后，他渐渐能够处理所有的相跟心的颠倒。如果他没有先处理不正见，他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经过见到他的烦恼变成有时烦恼，没有经过颠倒，那他的烦恼是无时烦恼，因为他相信我是真的，他没有看到超越我的境界。南川跟北川的菩萨道的了解有一点点不一样。依照南川佛教，菩萨是凡夫，多半菩萨其实是凡夫。不过依照北川佛教，菩萨变成圣人，他能够时间到，直接体会真如，那他时间佛地，第一道地是佛地，那变成佛。依照南传佛教，佛一直到最后的身都是凡夫。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因为佛在本身故事里面，他只能够说明很清楚无常苦，他没有办法说明无我。他意思是，那他没有直接显观。虽然他的定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他没有直接显观无我。那越高我们的道的成就，那就接佛是说明戒跟智慧其实是一个过程，成道那有智慧一定有戒，有戒一戒跟智慧是不能够分开的，觉离的觉，所以。圣人越高他的观的境界呢，越清净，变成他的他的戒。罗汉虽然他还能够犯那些小小戒，连舍利弗还能够犯，不过他不能够他的心不能够受染，他的心联系不断的清净，这个才是解脱戒。所以解脱跟戒是不能够分开的。达萨内那桑巴诺，他们翻译记住，之间，记住之间是什么意思？他达萨那叫做他 他直接能见，他不需要概念，他直接见，他有有解脱的人没有无趣因，他有无个解脱因，解解脱因，定解脱因，回解脱因，解脱之解脱因跟解脱知识因，五个因，所以他他直接能够洞达解脱，直接见解脱就是达萨那见，他不需要什么概念，不需要想什么，他直接看这个境界。直觉，就是达萨那，居住直见，就是，他的解脱的境界在他的心前面。因为他直接见，所以他已经管理他的身跟心，没有我想我心，我属于我想，我属于我心的，就是分别我属于我的见，他已经没有。所以他直接观，直接见解脱，所以他有居住之见。彻见。所以为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有处理无明的因缘，就是爱，处理无明的因缘爱，那就没有无明，没有业。那结果因为他无顺无明，所以他的出收不受爱，不受爱那就不受不受受的染，他在可以的境界不执着，他在不可以的境界不拒绝，他在不可以不可以的境界不模糊，所以他不会顺无明的境界。无明的境界就是感觉有染，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没有去，因为没有去，所以没有去因。那没有去因，那他不会，已经没有轮回的因缘，没有业，没有烦恼，那没有身，无去， 没有去，那就是没有生，没有去，没有生，那决定不会再投胎。我们要了解佛是教这个法，谁是对象？五百比丘要成罗汉的比丘，所以他这样教。如果要修四无量心成无上菩提，那怎么修？你们告诉我。虽然了解是身体，即使是为空，不完涅槃，不完在不完轮回，学练习不断的感觉清净，心清净，感觉清净的最好的修行就是四无量心，因为感觉清净在世间所有的成就都能够得到，最后解脱的成就也能够得到，不过得到解脱的成就，他有无缘慈悲，无缘慈悲的修行就是菩萨的境界。为什么无缘因呢？解脱的境界是无相，对不对？所以四无量心的修行特别跟这个境界相应，无相的境界。虽然知道分别，十二所缘知道分别，这个是女人，这个是男人，不过不受想的人，为什么？因为无量心超越所有的分别的执着，这样修在世间里面所有的世间的成就能够得到，最后也能够得到无上菩提成就。无上菩提成就是什么成就？解脱跟一切众生在一起。那好，那我们又讲完因作之爱经。